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苏峰塔被四毛兄弟叫去了城郊的一个防空洞。原来他们一路追阿伟来到这里，在抢夺东西的过程中，四毛踹了阿伟一脚，之后阿伟便口吐白沫。苏峰塔帮着四毛兄弟处理了尸体，之后警察来到阿伟曾经工作的天宝公司了解情况。瘦高个警察自我介绍叫尹华，他的同事叫王磊。冯琛对这两个名字没有印象，他瞥了尹华一眼，看起来是个经验丰富的中年警察，40多岁，略微秃顶。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冯琛并不掩饰自己的厌倦。你认识这个人吗？尹华拿出一张照片递给冯琛，冯琛瞥了一眼，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照。 这人好像见过， 他在你们公司做过保安，尹华客气地说。 哦，应该是吧。 冯晨一边敷衍着一边盘算着警察的目的，难道是那些古董出了麻烦？但那已经不是他冯晨的问题了。 他叫李海涛，小名阿伟，我们接到报案，在江边发现了他的衣物和血迹， 尹华说。哦，冯晨抬起脸望着尹华。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信息，我们找到他舅舅。哎，等一下。 冯琛打断了尹华的话。 我不明白，你们跑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就因为他在我这里做过保安吗？据我所知，他早就被解雇了，我没有义务为他处理后事。前不久，阿伟多次来到公司，并且见到了你。阿伟的舅舅承认，阿伟搞了一批古董，准备在你这里脱手，另有相关人员可以证明你们最近接触频繁， 尹华说。 冯琛默然一笑，哼，还是让律师跟你们谈吧。 现场除了阿伟的衣物和血迹，还有几片摔碎的瓷器，另有个布袋里塞了几张钞票。冯琛摇着头，似乎很同情这两个警察。 你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二位闲得没事了吗？我们在其中一张钞票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冯琛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两名警察。 什么钞票？ 一张100元纸币，尹华说。 冯琛盯着尹华的脸，他有一种不舒服的悬空感。看来警察已经做了大量功课，今天是有备而来。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钞票上有我的指纹。 冯琛喃喃低诵，随即提高语调， 二位能不能给我普及一下相关知识？ 说着，冯琛从钱夹里拿出一张钞票甩了甩。 这张钱在流通过程中至少有50个人摸过，男人女人各种各样的脏手都有，你们怎么偏偏找到了我的指纹？ 尹华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语气仍然是平缓的。 我也觉得奇怪，那张钱币很干净，其他地方被精心的擦洗过，只有那个特定区域留下了指纹。 冯琛突然想起什么，眼神陡然变得沉郁。尹华问道， 冯先生有什么要说的？ 冯琛的眼神恢复了漠然。 这不是明摆着吗，假如阿伟的事儿与我有关，我会在现场留下一张干干净净的钱，还把自己的指纹印上去。我还不如直接在江边写一行字，冯琛到此一游。的确有几个疑点难以解释，所以需要冯先生与我们合作。 尹华说。 这么说我不是嫌疑人，而是警方的好伙伴啊？ 冯琛继续冷笑。王磊忽然问，冯先生和阿伟最后一次见面谈了什么？ 忘了。 冯琛说， 每天我要操作数不清的资金，不可能记住跟保安的谈话。除了阿伟，你最近见了什么人？ 尹华问。 别人在外边基本上看不到我，除非是重要生意。 得罪过什么人吗？ 商场上就是你死我活，我不知道得罪过谁。 冯琛神情懒散。尹华与王磊对视一眼，起身告辞。冯琛勉为其难地站起身送他们到门口。尹华离去前说，他们还会询问冯琛，希望冯琛配合。冯琛关上门，坐回到办公桌后边，他的脸色已经变成了一片青灰。他突然抬起手用力一扫，桌上的资料飞散一地，电话机撞到沙发，弹起来滚落到地板上。冯琛的心情渐渐平息下来，他要见江沃。 苏峰塔居然敢阴我！ 见面第一句话，冯琛这样说道。听了冯琛的叙述，江沃的脸沉了下来。最不愿意的就是招惹警察，结果还是把警察吸引过来了。尽管种种迹象表明，警察不会仓促地把冯琛当作嫌疑人，但警察盯住了冯琛，这是另一种麻烦。左文也在做，没料到苏峰塔会用那100元做文章，挖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陷阱，其实更像是恶作剧，只想令冯琛有一种被玩弄的羞辱感。 我早就说了，应该把他弄死。 冯琛把江沃约出来见面，就是为了宣泄不满情绪，安排一场车祸，或者放一把火烧死他，轻而易举就解决干净了。 真能弄干净吗？ 江沃盯着冯琛，同样感到不满。 你要我怎么说才能明白？ 为了苏峰塔这种小货色，值得吗？你是数学天才，应该算得清楚。对付苏峰塔，1+1不等于2，1+1只等于0.5。 那现在就划算了啊？ 冯琛咬着牙根，从齿缝挤出一句话： 让我在那滩烂泥里翻船， 你有什么感想？左文赶紧打圆场， 谁知道苏峰塔变得这么无耻，我们平心静气想个办法控制住苏峰塔。 江沃说， 我派去的女人还在苏峰塔家里，她跑不掉。 左文喝了口茶水，看了看冯琛， 我还是不明白，钞票上怎么能发现指纹？ 我的意思是，纸币上本来就有很多花纹，像指纹一样，怎么能把钱上的纹路和指纹分离出来？ 冯琛说，我问过律师了，律师告诉我，早在7年前警方就掌握了突破技术。 通常的犯罪者认为，又旧又脏的钞票可以随便抓取， 而不担心警察提取指纹，但使用傅立叶转换红外光谱仪扫描钞票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左文奇道，难道苏峰塔了解这些情况？冯琛冷冷地说， 反正他已经达到目的了，他阴了我，这次我绝对不放过他。 冯琛转脸看着江沃， 我在警察面前没有提到苏峰塔，就是不想把事情变得更复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江沃拿着香烟的手指动了动，冯琛要亲手解决这个麻烦。苏峰塔突然消失了，秋兰向江沃汇报，苏峰塔连续两天没有露面，只留下只言片语。秋兰给苏峰塔打电话，却发现苏峰塔的手机已经停机。秋兰没必要再留在苏家老院，江沃把他召回医院。江沃将这一情况通知了左文，两人一致认为苏峰塔的失踪显然是计划的一部分。他在冯琛身旁扔了一把柴火，让冯琛引火烧身。他知道这样不可能击败冯琛，目的就是为了扰乱冯琛的心智。冯琛生气极了，左文告诉江沃，他是那么骄傲的人，却被一个卑鄙的家伙玩弄。 我明白他的感受，但是千万要冷静，否则苏峰塔就得逞了。 我担心冯琛的病。左文的声调十分阴沉， 昨天晚上他在家里砸东西，然后又去洗钱，洗了一半把钱全撕了，扔得到处都是。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提醒过你，他应该看看神经科的医生。 你指责我？ 左文忍不住反击道，现在都成了我的错吗？ 我不是埋怨你，你照顾好冯琛，这几天别让他出门，这是一场心理战， 他不会放过苏峰塔。 那也得先找到苏峰塔才行啊，你告诉他搜人的事我来办，我们是同伴，让他永远记住这一点。 好吧， 左文的声音低下来， 我们要想办法证明苏峰塔与阿伟的事情有关。 你的意思是把钞票和苏峰塔联系到一起，就能证明他害了阿伟， 起码说明他到过现场。 哼，江沃冷笑道， 可是怎么把钞票和他联系到一起呢？他要陷害冯琛，肯定不会留下自己的痕迹。 我们先抛开钞票不谈，假如阿伟已经被人杀掉抛尸，苏峰塔必参与其中，他想陷害冯琛，自己就得进这个局。我们只要找到凶手，就能抽出一个线头连接到他身上。 左文的语气变得兴奋起来， 钞票只是表象，凶手才是本质。 这本来就是简单的事，可惜你和冯琛的脑子被苏峰塔打乱了。 江沃淡漠地说， 那会不会是苏峰塔亲自害死阿伟？ 他不会做那样的傻事。 哦，对了，冯琛跟我说，上次他见阿伟时，阿伟提到害怕什么四茂兄弟。 江沃沉吟片刻，点头说， 我派人翻修苏家老院时，四茂兄弟也来捣乱，这说明四茂兄弟一直盯着阿伟手上的古董，并且四茂兄弟和苏峰塔关系紧密。 根据冯琛对阿伟的描述，我有个感觉，也许那批古董原本就是四茂兄弟的，阿伟才是贼。四茂兄弟当然恨透了阿伟。 你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那我们就集合优势力量，先找到四茂兄弟。 如果那几个家伙藏了起来，更证明他们脱不了干系。 江沃发出了笑声，国泰 CX365 航班晚点了，尽管秋兰做了充分准备，仍然有些焦虑。他环顾四周， 形形色色的人们从身旁走过，同一航班的乘客大多表情木然，有人不耐烦地打着手机，不远处有一对乘客在和服务员争吵。秋兰确定周围是安全的，她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告诉对方她无法按照约定时间到达香港。接下来秋兰考虑怎么打发多余的时间，手机忽然响起来，她看了看，是个陌生号码。她迟疑不决，又向四周张望，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某处盯着她。手机一直在响，她接通了。喂，哪位？我是苏峰塔。哦，准备走了吗？什么？秋兰紧张起来，那种被盯梢的感觉愈发强烈。这一走就不打算回来了吗？苏峰塔的声音毫无变化。你到底想干什么？秋兰压低嗓门，紧紧抓住手机。反正航班误点，不如见一面吧。苏峰塔说，你在哪里？ 我在候机楼的翡翠咖啡厅等你。 秋兰抬起脸迅速扫视着，刚才她看到一家咖啡馆，门口的装饰很漂亮，只有两只漂亮的翡翠小鸟。我为什么要见你？ 你找的东西不全。 什么？ 那几张纸再怎么研究也没用，我手上还有十几张纸，应该是成套的资料。 秋兰久久说不出话，这段日子她想从那些残破的纸张上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拼命研究的结果却是更加迷茫。现在明白了，原来大部分资料在苏峰塔手上，埋在盆景里的只不过是一点饵料。 别犹豫了，这不是陷阱。 苏峰塔说，你一直在跟踪我。 说不上跟踪，只是关注一下。 直到今天，我来到机场决定离开时，你才确认我不是江沃的手下。 可以这么说。 你想得到什么？ 请你帮我解决一些疑问。 关于那些资料？ 没错，你是懂行的，肯定是先有了计划，然后才有目的地寻找那些东西。实话讲，那些资料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处。只要你回答了我的问题，资料全部给你。 苏峰塔停顿一下问， 这个交易怎么样？ 15分钟后，两人在咖啡厅幽静的角落里见面了。秋兰不时将目光投向入口，一脸警觉。 苏峰塔说，不用担心，江沃现在顾不上你，再说他也想不到你会突然离开吧。 秋兰低头看着杯中的咖啡，用一种坦诚的语气说， 我在他身边工作了4年多，从普通护士到护士长，在提拔过程中一点点取得他的信任。那一定非常难。 苏峰坦说， 是啊。你的身份是什么？商业间谍。 我们叫做专员。秋兰淡淡一笑， 你是先成为专员，然后才设法潜入玉府医院，还是原本就是玉府的普通员工，成为护士长以后才被对方收买？ 有区别吗？ 当然，前一种情况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后一种情况是便捷。 秋兰后背泛起一阵寒意，轻声说， 我原本就是理事会派遣的专员。哦，别介意，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对付江沃都不为过。 秋兰拉回正题，你想了解的是江沃究竟在研究什么？苏峰塔点了点头， 张盼宇当年就是实验品。 秋兰看着苏峰塔，一边用汤匙搅动杯中的咖啡。苏峰塔的嘴角颤动一下，秋兰接着说道， 你想了解详情，其实我也一样。在江沃身边这几年，我逐渐接触到一些东西，却总是无法深入核心。直到前段日子，江沃把我派到你身边，我才明白，你家一定藏着他渴望得到的东西。 秋兰喝了口咖啡说，那些资料你早就发现了，也意识到它的源头，江孙阳。嗯，江沃的爸爸早年做的研究就是关于整形美容的突破性实验。你是外行，没办法透过那些字符看到脉络，直到我进入你家，你终于找到了机会。苏风塔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纸袋放到桌面，秋兰紧张地扫了一眼，苏风塔把纸袋推给他，捏货。秋兰打开袋子，小心地抽出几张，仔细看了看，纸质和内容都没问题，毫无疑问是成套资料。苏风塔说，该你交换了。秋兰开始陈述，当年江森阳和一个朋友对整形美容事业产生了兴趣，他们都是有野心的年轻人，而真正迈出一步的是江森阳的朋友。此人研发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技术，理论上似乎行得通，然而就在关键时刻，江森阳与那位朋友分道扬镳，他剽窃了技术理论，自己做实验。那位朋友辗转到了香港，开办了自己的医疗机构。竞争对手？是的。你就是香港那家医疗机构的专员？苏风塔问。不，我属于第三方。苏风塔打量着秋兰低语道，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你就把我当做渔翁好了。秋兰笑一笑，她一笑眼睛自然弯成了月牙。下集当中，从秋兰口中，苏风塔终于了解了江森阳当年到底对张盼宇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秋兰走之前善意地警告苏风塔，江沃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对象，然而苏风塔不以为意。 少年苏风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苏风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苏风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苏风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风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卢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我叫贾廷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白庙村音乐会第七代传人。